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八集。倒在地上的是清华女子学员初中部三年级二班的藤村都子，但是她并没有死，虽然双手双脚遭到捆绑，塞住嘴巴的布绑在脑后，而且已经失去知觉，但是获救之后她很快便恢复了意识。发现她的是江丽子和雪穗，救她的则另有其人，他们以为发现了尸体，报警之后不敢靠近仓库，两个人握住对方的手，一个劲儿地发抖。藤村都子上半身赤裸，下半身除了裙子，所有衣物都被脱掉，丢弃在他身旁。此外，还找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。火速赶来的救护人员将都子送上救护车，但以他的状况，根本无法说话。即使看到江丽子两人，他也没有任何反应，双眼空洞无物。江丽子和雪穗一同被带到了附近的警察局，在那里接受了简单的侦讯。江丽子第一次搭乘警车，但由于目睹藤村都子的惨状，实在是无心兴奋。对他们提出种种问题的是一个将白发剃成五分平头的中年男子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寿司店的厨师，但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却截然不同。即使明知他顾虑他们的感受，已经尽量表现得很温和，可他犀利的眼神还是让江丽子有所畏惧。警察的问题最后集中在他们发现都子的经过，以及对于事件是否有什么头绪。关于经过，江丽子和雪穗不时地互相望着对方，尽可能地准确描述，警察似乎也没有发现疑点。但是说到有没有头绪，他们两个人却无法提供任何线索。由于夜路危险，学校向来劝导学生，如果因为社团活动晚归，一定要结伴走公交车行经的大道，但实际上他们从未听说发生过意外。旁边的女警问道， 你们放学回家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奇怪的人，或是有谁在路边埋伏？不是你们自己遇到的也没关系，你们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 江丽子回答， 我没有听说过这类事情， 不过有人偷窥学校里的情况，或是等我们放学的时候偷拍，对不对？ 在江丽子旁边的雪穗说，他看着江丽子寻求赞同。江丽子点了点头，他把他们忘了。 是同一个人吗？ 偷看的有好几个，拍照的人我不知道， 但是我想都是同一所学校的。 学校？是学生吗？ 女警睁大了双眼。 我想是大江初中的人。 雪穗说着，他笃定的语气让江丽子也有一些惊讶地望着他。 大江？你确定？ 女警需要确认。 我以前住在大江，认得出来，我想那的确是大江初中的校徽。 女警与中年警察对望了一眼。 其他还记得什么？ 如果是上次偷拍我的人，我知道他姓什么，那时候他胸前别了名牌。 姓什么？ 中年警察眼睛发亮，一副逮到猎物的表情。 我记得应该是秋吉，秋冬的秋，吉利的吉。 江丽子听着对话感到很意外，之前雪穗可说是完全无视于那些人的存在，但原来他连对方的名字都看得那么仔细。江丽子不记得那个人身上是不是别有名牌。 秋吉，是吗？ 中年警察在女警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，女警站了起来。 最后，想请你们看一下， 中年警察取出了塑料袋放在他们面前。 这是掉落在现场的东西，你们有印象吗？ 塑料袋里装的东西似乎是钥匙圈的吊饰，小小的不倒翁上系着链子，但是链子断了。 没有， 没有。 哎，你的链子断了。 熊一看到菊池的钱包之后说了这样的话。正值午休，他们在小卖部买面包。菊池站在熊一面前，手里拿着钱包，但平常挂在上面的钥匙圈吊饰不见了。熊一记得是一个小不倒翁。 对啊，我昨天傍晚才发现。 菊池悻悻地说。 我还很喜欢那个呢。 掉了？ 好像是。不过这种链子有那么容易断吗？ 便宜货嘛。 熊一把这句差点说出口的话生吞了回去，对菊池要严禁耍这种嘴皮子。 哎，对了。 菊池降低了音量。 昨天我去看洛基了。 哦，那很好啊。 熊一望向他，心想没有多久之前他明明还在为昂贵的电影票哀叹啊。 我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拿到了电影院的特别优待券。 菊池仿佛看穿了熊一的疑问。 客人给我妈的。 哼，那真是太幸运了。 熊一知道菊池的母亲在附近的市场工作。 可是我一看才发现昨天到期，便匆匆忙忙赶去。还好赶上最后一场，真险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要不是快到期，别人也不会拿来送人。 也许吧。电影怎么样啊？ 太酷了。 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电影。午休即将结束，回到教室的时候，一个同班同学叫住了熊一，说班主任找他。他们的班主任是绰号叫大熊的理科老师，姓熊泽。到了教师办公室，熊泽正一脸严肃地等待着熊一。 天王寺分局的警察来了，有事要问你。 熊一大吃一惊。 问我什么？ 听说你偷拍清华女生。 熊泽浑浊的眼珠狠狠地盯着熊一。 我 面对突然的诘问，熊一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，无异于不打自招。 真是的。 熊泽老师感叹了一声，站起了身。 人蠢还专干蠢事，真是学校之耻。 他动了动下巴，示意熊一跟他走。会客室里有三名男子正在等候，其中一个是上次在天台上遇到的训导老师，他隔着眼镜瞪视熊一。另外两个是陌生人，一个很年轻，另一个已届中年，两个人都穿着朴素的深色西装，看样子这两位就是警察了。熊泽向他们介绍熊一，警察每一寸都不放过似的盯着他。 在清华女子学院初中部附近偷拍学生照片的就是你吗？ 中年警察问着，语气听起来很温和，却隐约透露出老师们没有的彪悍，光是他的声音便足以让熊一畏怯。熊一的舌头好像打了结。 人家都看到你的名牌了。 警察指着熊一的胸口。 据说因为你的姓氏很特别，就记住了。 不会吧。 怎么样，你最好还是老实说，你去拍了吧。 警察再次问道，他身旁的年轻警察也瞪着熊一，训导老师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。 拍了。 熊一无奈地点了点头，熊泽老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 做这种事，你不觉得丢脸吗？ 训导老师气得都快口吃了，发现退后的额头开始涨红。 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 中年警察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，目光重新回到熊一的身上。 拍照的对象是固定的吗？ 是的。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 知道。 熊一的声音都哑了。 可以帮我把名字写在这里吗？ 警察说着拿出了纸笔。熊一写下唐泽雪穗，警察看了，露出了会意的表情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